听世间无点整， 大自然醒来了，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有一种情郎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吟歌，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铜陵铜海村。到了山东泰安州吴老头一老于廷于子义的家。当年呢，这位于大爷到北京玩去，在永定门城墙上收了个徒弟武云飞。天天教武云飞没钱，这老师白教，就因为看他是练把式的材料。等武云飞一成之后，这位于大爷回归山东了。到家之后见到大奶奶了，两口子分别十几年了，俗话说久别胜似新婚，嘿，没想到没过多少日子，于大奶奶身怀鹿甲了，爱吃酸的，这于大爷可就害臊了。你瞧我这岁数，大奶奶又怀上孩子了，嘿，这可怎么办呢？这泰安州啊，于氏五老，这于大爷跟于五爷是一奶同胞。这五奶奶这么一听啊，嘿，知道这件事情了，就跟五爷于松林说了。于松林喊五，可是在家里边呢，他喊二。五爷非常高兴，就跟泰安州的吴老于二爷于三爷于四爷提了，这哥仨也姓于，但是跟于大爷于五爷他不是一个于字。老兄弟高兴啊，二爷三爷四爷一听也高兴，这哥几个一块儿来找于大爷。于大爷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嘿，你说我呀，我收的徒弟都要长胡子的了，嘿，我寒碜呐。行了哥哥，老五就劝，这是人之常情啊，这有什么呀，哎，别提别提别提，太寒碜，丢人丢人。大哥呀，这有什么丢人的，您要知道您兄弟媳妇一听啊，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您要知道我们想胖还没有呢，您就一儿子伯龙，我呢就一儿子化龙，您兄弟媳妇再也生不出来了，这咱们于家门户多单呢、哎、如果大嫂要生过一个儿子，您可就俩儿子，您就不是一子单传了，要是生个闺女更好啊，天津进口的，您没闺女我也没闺女，这是咱们家的喜庆之事，您这怎么了？二爷三爷四爷都劝，于大爷呢过了几天慢慢的呢也就高兴起来了。等到这孩子落生啊，生下一个小闺女，刚一落生就看出来这孩子长得十分俊秀，一家人欢喜非常，于五爷给起的名字叫秀娘，这也是乐极生悲了。没想到于大奶奶月子病，医药无治，一命呜呼了，全家挂孝举哀敬礼。 把于大奶奶埋葬了之后，这个姑娘就仗着四位神母照顾，四位神母疼爱了。一会儿秀娘就长到七岁了，哎呦，一家子跟宝贝儿似的哄着她呀，出落的跟水村似的，那要比一般的小女孩又美又娟秀聪明，那小嘴巴巴的。于大爷爱如掌上明珠啊，没娘啊，所以于大爷呀是出来进去总带着这孩子。刚才咱们说了，于大爷于五爷是亲哥俩，他们姓的于呢是干沟鱼，二爷呢三爷四爷也姓于，但是只是朋友之交磕头拜了把兄弟了。二爷那鱼呢姓的是富鱼的鱼，人称九一翁。三爷姓的鱼呢是咱们听戏里霸王别姬虞姬娘娘的鱼，叫鱼香，人称镜湖翁。四爷叫鱼谦，字伯涛，人称白云翁。他姓的这鱼呢是愉快的鱼，去年树心儿，所以呢这哥几个只有大爷五爷是亲哥俩。二爷爱，三爷爱，四爷也疼。这鱼家亲哥俩还有这哥仨，二爷三爷四爷全都会把式，那么这哥五个把式最好的就是鱼四爷了。四爷人称白云翁，不但好，而且在这哥五个拔了尖儿了，不是一般的好，还是好的特别。于四爷也爱这姑娘啊，就跟秀娘说：“闺女啊，你可七岁了，我看你每天老看不练把式，你应该跟你神母们呐、学点女工针织了啊！你看，这么大了，这脚也不裹，将来长大了怎么找婆婆家呀？啊？”师叔，我不学做活，吴老的后代就应该练武，我要练武啊必须武艺精通，我管了小脚我怎么练呢，我必须是大脚。嘿，你这孩子呀，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啊，客少其求嘛。你也知道我们哥五个数四叔我的本事好了，得嘞，我就收你做个女徒弟，我教你武艺，我才不跟您学呢。嘿，不跟我学你跟谁学呀？学的跟您一样了又怎么样啊，也不能出人头地呀。那你要学什么呀？我呀，我要学点能耐就能把你们老哥五个全都打了，我学最好的武艺。把于四爷气坏了，拉这孩子找于大爷来，大哥爷，您把他活埋了啊！他可刚七岁，他要学揍老子的本事，长大了还不把他们给宰了吧？于大爷也乐了，闺女呀、天底下地上头可没有那么好的把式啊！不成，我就得学最好的把式。不管怎么说，这秀娘是天天磨呀，磨了大爷，磨五爷，磨了五爷，磨大爷。五叔是亲叔，大爷是亲爹，不能跟二叔三叔四叔那磨呀。后来五爷想出一主意来，大哥呀，您带着他出去到外边找师傅去，等他走累了脚底下都磨了泡了，他也不找了，也就回来了。哎，于大爷没办法呀，真疼这闺女，妈没了就顺着吧，行，我呀带你上外边去访师傅去。爹，您可多带点衣裳，多带点银子，不回来了，不找他师傅，不回来。姑娘欢天喜地的跟着父亲离开家了。于大爷带着孩子往前走，甭管走多远，甭管走得多累，这姑娘从来不磨他爹，说您背背我，抱抱我，没这时候。就这样，这爷俩呀，由打山东一直走到了江苏，顺着大运河入了江南水乡，过了800里烟波浩渺的太湖，渡过长江了，来到了杭州地面。 于大爷突然间想起了在这儿住着一位久战江南的高人吕婉村吕留良吕老先生啊。谁都知道大先生吕留良武艺通玄，道高德重，深受武林人的尊敬。哎呀，于大爷想到这儿，看看闺女，我这闺女要能被大先生收留，教他个三年五载，可是这孩子的造化呀，那真是胜过我弟兄万万倍呀！你也别说这孩子有志气，天底下地上的人高人可太多了。闺女呀、啊， 爹， 您不走了，这有高人吧？嘿，我告诉你，你知道吕留良大先生吗？那我知道，武艺通玄了。爹，您带我去呀！我听说大先生就住在杭州。你这丫头人小心大呀！ 爹， 您跟人家吕留良大先生有交情吗？人要不收我可怎么办呢？那呀，为了丫头你，爹呀，我就好好求求吕留良大先生，恳求大先生垂帘收录吧。 那咱们快走啊！ 于大爷打听好了，吕留良大先生住在地陈轩。爷儿俩就顺着打听的方向来到苏桥镇了。这个地方水网交错，小船如梭。打听清楚了，地陈轩呢就在东口路北喽。大爷拉着闺女秀娘来到了吕家门前，一看是磨砖对缝的大瓦房，广亮大门上边有一块黑匾，三个金字碧陈轩。于大爷上前啪啪啪叫门，时间不大，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来吕留良家中的老家人吕宝。吕宝岁数也不小了，胡子都白了，冲着于大爷一抱拳，哎呦，请问您找谁呀？在下是山东泰安州于家铺于亭于子玉，特来拜见大先生，烦劳通禀。哎，您稍后。老管家往里跑，时间不大出来了。老爷子呀，请您到里边叙话。太好了，太好了。于大爷拉着闺女跟着老管家往里走，过着屏风门，一看院子是方砖漫地，非常的雅静。走到大厅前，吕宝就把门帘挑起来了，爷儿俩就进来了。于大爷一看屋中正面是架几案，摆着周鼎商仪秦砖汉瓦，墙上挂的是名人字画，琳琅满目。上手在八仙桌的角这儿站着吕留良大先生，文绉绉，风采可爱，高大的身材，长得长圆脸膛，面如晚霞，红中透热。皱纹堆垒了，岁数大了，顶都卸了，白点子鼓的小辫垂在脑后，两道残眉斜插入鬓，这瘦毫啊把两只眼睛都遮住了，鼻如玉柱，唇似丹霞，一步隐然飘洒在前胸。身上穿着米色绸的长衫，白棉绸的裤子汗衫，挽着小面，寸底的胡子捋，形神潇洒，风采可爱，正雅如商山四号盘膝的字雅。嘿，于大爷心说，大先生是名不虚传呐。于大爷赶紧带着孩子跪下了，见可爷在上，晚生于庭参见。吕留良大先生赶紧伸手相搀，老英雄免礼免礼。于大爷站起来了，秀娘在这跪着没起来。秀娘拜见大先生。吕留良一看这孩子就爱，就把这闺女给抱起来了，给他放在凳子上。孩儿啊，坐下吧，于老英雄他是谁呀？大先生啊， 这是我的小女绣娘。哎呦，怎么一时之间会带着令爱来到老朽的家中啊？前辈啊，你有所不知，李振爷就把女儿要学出人头地的本事的情形说了。大先生，弟子想起您来，所以带着孩子来到杭州。如果大先生您能给孩子教个三年五载的，比我弟兄胜强万万倍呀。啊，吕留良没说话，点了点头，伸手拉住姑娘的手腕，摸了摸她的腕骨。于老英雄啊，这孩子太适合练武了，只是老朽要想教这孩子，他还小呢，要是再过上几年，姑娘就大了，老夫教着可就不方便了。怎么办吧？我写一封信给孩子介绍一位老师。于大爷一听就愣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吕留良。大先生啊，天下武林难道还有胜过您老人家的吗？哎，老英雄言之差也，要知道泰山高，泰山之上还有天哪。沧海深，沧海之下还有地呀。老夫的本领稍有可观罢了，我也是学来的。啊，于大爷很聪明，当时就明白了。大先生，听您的意思，难道是您的六妹晚娘吕老剑客吗？是啊。大先生点了点头。于老英雄啊，晚娘她住在四川剑山蓬莱岛武圣莲花祠内，你呀，带着闺女去找她就行了。大先生，您说这地方太巧了，我的两个侄子龙斗跟鱼变被英王富昌请到剑山为水军大元帅副元帅，我们爷俩要是到了剑山蓬莱岛还有地方投奔，那就更好了。你呀，先带着孩子在杭州玩几天，来一趟不容易啊，等玩够了，我把信写好了你再走。不，我就不麻烦大先生了。吕留良看着孩子，哎，得了，住几天住几天吧。这于大爷呢也不能推辞，就带着秀娘在杭州玩了三天。秀娘说话了，爹呀，玩到哪天是头啊？您赶紧带我去找剑客爷去啊。你这丫头啊，没办法，只好跟大先生说了。吕留良就把信写好了，交给于大爷，于大爷给带起来了。李宝啊，你给于老英雄拿上200两银子作为路费吧。于大爷这是路费已然花的差不多了，也不能推辞，推辞吕留良也不干，人家话已然说出来了，恭恭敬敬深深一礼给大先生道了谢，然后秀娘给大先生磕了个头，妇女辞别了吕留良，就赶奔四川剑山。等到了四川了，爷俩过了船了，就来到青龙闸口外头了。山上兵丁就得问呐，哎，山下小船上面这人你是干什么的？于大爷抬头一抱拳，在下醉先锋于廷于子玉，找水军元帅龙斗副帅于变，烦劳通禀一声，您候着。时间可不小了，嘎啦啦大闸搅起来了，从里边唰的一下出了一只大船，船头上站着正是镇江苍龙龙斗翻江倒海第五龙于变，身后是24名旗牌。这条大船靠近了于大爷小船，这船就停稳了，就放下跳板了。于大爷带着闺女上了船，小船走了，事先已然给好了船钱了。 龙斗一变，赶紧跪倒磕头，只等叩见伯父。起来起来吧，小娘啊，见过你二位师兄。于孝娘给二位师兄磕头，龙斗呢就把姑娘给拉起来了，然后传打掉头。这爷儿俩就跟着龙斗一变进了青龙闸大闸放下，船到了船坞了，爷儿几个下了船了，直接够奔水军大帅府。到了客厅落座之后，重新见礼，数不细表了。这哥俩问了问家中的情形，于大爷呢就把家中的情形详详细细的都说了。龙斗就问呢，您干什么来了？看见没有，你妹妹要学武艺，我带着她到了杭州，见了吕留良吕大先生。吕大先生啊，让我带着孩子到剑山蓬莱岛，让他去跟晚娘老剑客爷学。我呀，这是来见晚娘剑客爷的。于便这么一听，嘿，我说你一个姑娘家的，学点女工针线活好不好啊？没事练武干什么呀？练好了干嘛？炖着吃啊？让老人家千里迢迢，满处给你找师傅。孝娘瞧着二位师兄，师兄啊，您问我练的炖着吃，我跟您说，等我练好了武艺，将来呀、啊，你们这做晚辈的谁要气我爹，我呀就揍你们。嘿，龙斗也乐了，得嘞，伯父啊，爱瞧就让他瞧瞧吧。我可跟您说，到武圣莲花祠好办，可是你要求见晚娘剑客爷可不好办呐。吕晚娘从来不见外人，我们根本没见着过一回。你要知道，英王富昌还有军师云台剑客燕普几次到后山，老剑客爷都拒而不见呐，那得比咱们面子大多了。我看呐，不容易，怎么办吧？明天你们派个人跟我一块儿到庙里头，我试试。那行，甭说派一个人，我们跟您去都行。不不不，你们公事太忙，派人给我带去就行了。这哥俩赶紧准备酒宴给这爷俩接风吧，然后给他们安排住处。第二天英王赴昌升殿，两个人前去拜见英王。等下了早朝之后，这哥俩回来，爷几个吃饭，吃完饭了，龙斗呢就派了两名旗牌陪着于大爷到后山，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到了武圣莲花祠的西角门外头了，于大爷站稳了，看了看庙的四外，非常雅静，心中就颠倒，那我也得上前叫门呢。得了，为了闺女，于大爷迈步到前面，啪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门分左右走出了个女佣人，40岁开外。这位老爷子，你叫门有什么事吗？在下是山东泰安州于庭于子玉，奉晚村大先生之命面见晚娘剑客，投递书信，烦劳您给通禀一声吧。啊，那您稍微候一候。这个女佣人往里走，时间不大就出来了，把门开开。老人家，这可真是破天荒啊，当家的一听说您来投递大先生的书信，他非常高兴，请您进去。于大爷心说，要是没有吕留良大先生这封书信呢，要见晚娘见可也势必登天的，赶紧就跟着女佣人进来了。女佣人一反身就把这角门关好了，请吧。女佣人头前带路，于大爷跟着往前走，一直走到二层大殿往西，西边有个月岭门，过了月岭门到里边的院子，北面的豪轩。于大爷一看，这地方半人高的花瓦墙啊，上面排着许多盆花，红紫芳菲，

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大飞说到于大爷走进了豪轩，看见迎面一座云床，在棕团上端坐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中等的个头，身上穿着蓝道袍，系着水火丝绦，白袜子过了膝盖，厚底的云鞋。看面貌，面似银盆，顶都卸了，银发卡冠，金簪别顶。一字连宗的眉毛雪白雪白的，瘦毫遮住了二目。老人家看见于大爷进来，微抬眼睑，二毛子哑塞金灯啊。老人家鼻直口正，唇若丹涂。于大爷一看，这真是人间的剑客爷呀，赶紧跪倒磕头，老前辈在上，弟子于庭有礼了。无量佛，于谭月请起吧，你从何处而来呀？晚生有打碧晨轩来，持有大先生的书信，请前辈过目。于大爷说着把信取出来，晚娘剑客爷立刻下了云床，站起来接信，毕恭毕敬。原来是我家兄的信，怎敢怠慢？老人家手捧书信，冲着东方点了3点头，然后才把信纸打开，从头至尾细看一遍，然后把书信放在神龛之内。老英雄，请起来坐下吧。谢过剑客爷。于大爷这才站起来落座了。于老英雄啊，前些年家兄曾劝我广收桃李，这次你把女儿带来了吗？万生带来了。你要让我收你的女儿为弟子啊？是啊，剑客爷。好吧，明天你把女儿带来贫道看看，有我兄长的书信，但得有一分能收的，那贫道也就决定收下。如果贫道看了你的女儿，说出不收的道理啊，你可千万不要恳求我呀，马上就带着你的女儿离开剑山才是啊。是，于大爷心里明白了，就等明天见面了。如果晚娘看见闺女说出不收两个字，我呀就再跪着哭跪着央求也无济于事了。于大爷站起身形，弟子谨遵前辈之谕，明天我就把孩子带来，让剑客爷看一看。我告辞了，把老英雄送出观外吧。于大爷告辞，女佣人给送出来。然后呢，于大爷带着2名旗牌官就回到了水军大帅府。龙斗跟于便赶紧把伯父给接进去了，落座之后就问呢，伯父啊，事情怎么样？嘿，你怎么说呢？一见说人家晚娘见可也不见吧，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于大爷笑了，天啦，我带着吕大先生的书信呢，要不然要想见剑客爷呀，真是比登天还难。 于大爷就把晚娘见客爷说的话说了，叫我明天带你妹妹去一趟。 伯父啊，看来明天是考试啊， 这可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啊，成就成了，不成可就吹了。哎，小娘哎，妹妹你可要争气呀、啊！ 小姑娘把嘴一撇，放心吧，你们老师只要看见我准喜欢我，肯定会把我收下的。 嘿，这孩子还真有决心。爷儿仨全都乐了，但愿如此吧。 到了第二天，老人家看着闺女梳头洗了脸，给闺女换了一身新衣裳， 卢斗鱼便是千叮咛万嘱咐，姑娘满脸的喜气，随着父亲就离开帅府了。已然去过一回了，今天就轻车熟路了。爷儿俩到了武圣莲花祠的角门，于老英雄上前叫门，还是这个女佣人出来开门，请进吧。老当家的在豪轩那儿等着呢。爷儿俩进来把角门关好了，跟着女佣人来到豪轩。于大爷赶紧上前行礼，行完礼之后就让秀娘给吕婉娘老剑客爷磕头。秀娘跪下了，老人家在上，小女子有礼了。婉娘伸手就把秀娘拉起来了。 你叫秀娘啊？ 正是。 嗯，你是个姑娘就应该学习点女功，哎，你练会武艺又有何用啊？ 老剑客爷，如果没用，您怎么会练得一身的惊人的武艺呢？您怎么能威震武林呢？我听我爹说了，古之红线引娘身为女子，仗义江湖，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就想学，望老人家您成全小女子。跪着就磕头，剑客爷轻轻的一笑，伸手就把这秀娘拉起来了。于老谭月呀，昔日游阳历雪，张良纳履，可见拜师之难呢，贫道就收下你的女儿了。因为吕婉娘剑客爷一瞧秀娘飘逸俊秀，一瞧就是聪明绝顶啊，伸手一拉她，一摸她的骨头架子，非常适合练武。孩子一说话显出自己的胸中大志，所以婉娘非常高兴，心说我自己得到了一个可爱的衣钵传人呐、啊，哥哥也没瞧错呀。于大爷一看婉娘见可也把自个儿闺女收下了，赶紧磕头道谢。婉娘说，老英雄啊，你想办法呈请英王富昌，在山下或者山上找个地方盖几间房子，你可以在这儿住着，离着闺女近点，但是不管你怎么样想念闺女，你可不准前来看她。孩子的吃孩子的穿都由我来担负，等我把她交出来之后让她去找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你就该走了，弟子告退。于老英雄看了眼闺女，心说，孩儿啊，今天你看不见爹了，再想看见爹得十几年以后啊。可是姑娘一点也不留恋，爹您走吧，告诉我师哥放心，女儿一定刻苦练艺，你有功夫回趟家跟我叔叔婶子说说，免得他们惦记着您呢，可注意点自己的身子骨。老人家答应一声，眼泪都快下来了，但是当着吕老剑客爷往下咽着眼泪呀、啊，没敢说话也没敢叹气，退出豪轩，回转帅府，就把这事情跟龙斗鱼便说了。这哥俩当然很高兴，得嘞伯父哎，我妹妹她决心要学武艺，您拦也拦不住，您放心，您踏踏实实的，我们给您想办法。第二天龙斗上早朝， 等英王富昌把事情办完之后，龙斗就跟英王富昌说：“王爷，臣的师伯醉仙风于庭于子玉来看望我弟兄，我劝师伯在山中住下，一来呢逛逛山水，二来为我们拾遗补缺，暂住剑山。微臣不敢擅自专权留下，请千岁定夺。”英王富昌一听非常高兴，因为剑山就是需要人才，来呀，请于老英雄殿内一谈。话是传下去的，时间不大就把于庭于子玉请来了。于子玉来到天王殿拜见了英王，英王真给面，就在天王殿摆设酒宴，给于大爷接风洗尘。在酒席宴间，英王富昌立刻就要封官，于大爷站起来了：“王爷呀，草民年迈，可不敢身担重任呐。如果千岁要能留下我，您就看哪儿的风景好，赏给我盖上几间房，草民隐居于此。看什么地方有披牛之处，就给王爷提醒，这不是挺好的吗？何必为官呢？”“好啊。”英王富昌心说：“你不走就行，只要来一位侠义，那么朝中就缺个帮手啊。”所以英王富昌非常高兴，就把于庭于子义留在剑山了。于大爷住在大帅府，英王富昌第二天就下话了，让于庭于子玉在剑山自己挑选地方，这可太好了。就这样，今天龙斗陪着，明天于变陪着，就转遍了剑山蓬莱岛。这回老英雄看准了一块地方，离着山上武圣莲花祠近，挺好的一块地方，跟龙斗说了。龙斗呢就请示了英王富昌，富昌拨下款来，就让于庭玉在这儿自立于家庄。等把房子盖好了之后，于老英雄把儿子于伯龙，也就是于秀娘的哥哥也叫来了，而且让他在于古寺当了差。于大爷呢就在这儿享清福了。晚娘把秀娘留下，每天给她盘腰弯腿站架子，浑身过操，又教她如何吸气，如何调气，教她坐禅之功。这姑娘啊是真刻苦，从来没说一个累字，而且聪明隐晦，文艺之时晚娘见她也高兴啊，我怎么得这么好一徒弟。等这孩子学了八年了，晚娘又收起一个女弟子。从这时候开始，师徒三个人每天把二五经的真功夫搁上了，光阴荏苒，日月如流，眨眼就是十八年的苦功啊。秀娘学艺已成了，各种的拳脚气功，而且晚娘剑客也传授这孩子一口宝剑，独门绝艺128堂阴阳刃的八仙剑，倾囊而赠。来这学艺的时候姑娘才七岁呀，到现在25了，大姑娘如花似玉。这天晚娘把姑娘叫来了：“秀娘啊，你是我的衣钵传人，可以说微师将本事倾囊而赠，你差的就是经验了，所以说微师的本事你十得七八，功夫已然练成了，你学的剑法呢是五台真传，只有微师啊受你师祖的青睐，你呢又是微师的传授，所以这剑法你的师伯跟你的师叔们都不会，记住了吗？”“师父，我记住了。” 所以你可以称为旗舰呐。你身为女子，出人头地，闯荡江湖，以坤道为纪元，可谓坤元子。为师送你闺中美称吧，旗舰坤元子。姑娘赶紧趴在地上给师父磕头，谢师父赠号。起来吧，为师再赠你一物，助你成名。秀娘站起来了，吕老剑客爷从打云床上下来，站在东墙之下，开开神厨，由打里边取出了一口宝剑。于秀娘一瞧，这口宝剑通体的绿纱鱼皮鞘，上边是香珠嵌宝，光华璀璨。李婉娘钻剑瓣顶崩簧，擦亮亮龙吟虎啸之声，这口宝剑亮出光来，金光闪闪。秀娘一看，这剑是三尺三寸九分长，一巴掌宽，如同一汪秋水，是口斩金断玉的宝镜刃。徒儿啊，师父，你要知道，楚王当初请欧阳野子铸剑五口，大型三，小型二，小型两口就是巨阙鱼藏，大型三就是湛卢盘影无钩。因为此剑长三尺三寸九分，在三口剑中最长，又名三首战龙，斩金断玉，削钢剁铁，水行不必蛟龙，陆行不必虎豹，因此剑采五金之铁精，六合之金鹰，这口剑才锻造而成，此剑价值连城啊。你要重视此宝，记住了，锤棍之将不可力敌，这句话谨记在心，至要至要。孩儿啊，你随为师十有八年了，现在一成了，去找你的天伦吧。姑娘听到这儿，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师父，弟子愚笨，蒙老师春风化雨，授以绝艺，弟子愿尝试师父。起来把宝剑带上吧，徒儿啊，萧长银虚，天地之理，离合聚散，人之常情，只要你谨守戒律，行侠仗义，这就算报答为师了。来呀，为师送你走吧。是，秀娘知道师父说一句是一句，不能违背，这样把宝剑接过来带在身上，跟着师父就来到庙外了。晚娘老剑客爷用手一指，孩儿啊，你看，你从这条道下山，走到一片竹塘当中，削竹为路，这是你父亲为挡剑山之中的人来回出入，才出了这条上策，一般人是过不去呀。过了萧竹围路，发现一个小小的村子，就是余家庄。你的家住在东口路北，为师目送你一程吧。姑娘知道再见师父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所以失声痛哭，弟子与恩师一别，何时再相见？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了。孩儿啊，走吧。老人家是含笑相送。秀娘很少看见师父这笑模样啊。姑娘擦干了眼泪，行完礼，然后顺着山道下去，不敢回头，再看师父就不忍心走了。秀娘一直走到树林这儿，回头才看师父，师父还站着呢。秀娘走一步回头一步，走一步回头一步，一直看不见了。 差一步回头。姑娘认上道路，来到竹堂，看清楚了，秀娘轻轻一提气，好功夫啊，身轻如燕，叉叉叉叉叉叉，一点声音都没有，眨眼之间就过了萧竹路了。等下了竹堂之后，就看见山坡之下万里丛中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四面是水，一般人是过不去的。在村口这儿有一座抱月小桥，姑娘上了桥就进了村子，一看路北大门，一座大宅院。秀娘心说，这就是我的家了，赶紧上前叫门，啪啪啪，门环一响，家人出来就把门开开了。不认识啊，面前站着一位大姑娘，请问您找谁呀？请问这是于大爷家的住宅吗？哎呦，家人一听就猜出来了，您是武圣莲花村学艺的姑娘吧？是啊，我正是秀娘。这家里人谁不知道秀娘在山中跟李老剑客爷学习武艺呢？这家人撒腿往里就跑啊，腾腾腾腾，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可就多了。于大爷带着儿子于伯龙全都出来了。嘿呦，我说昨天晚上灯花报喜呀、啊，今天早上嘞，喜鹊鸣飞，闺女你可回来享子为父了。于大爷是天天想，夜夜盼，今天把闺女盼回来了，真有心过去把闺女抱起来。嘿，都这么大了，我抱得动吗？秀娘赶紧给爹跪倒磕头，不孝儿秀娘给爹爹磕头了。哎呦，闺女起来起来起来！秀娘站起来又给哥哥行礼，于伯龙也特别高兴啊，妹妹回来了。一家人奔走相告，全家喜气洋洋。于老爷子马上告诉儿子，来呀，把内宅给我修起一新啊，花钱买了几个丫鬟雇俩婆子，让姑娘在内宅住，让丫鬟婆子好好伺候着，而且修了一个把式场子，让姑娘好练功。这时候呢，于大爷的徒弟武云飞早就从山东来到剑山了，也到了鱼骨寺任了差事。每天大约于庭于子玉带着儿子于伯龙还有徒弟武云飞在工房练功，有时候也在场地里练功。姑娘秀娘一看这爷儿几个练功，就在旁边看着，也不说话，就是抿着嘴的笑。老这么笑，这武云飞是个急脾气，不服气了。嘿，妹妹笑什么呀？瞧不起我们是不是啊？别认为你跟晚娘老剑客爷学了十几年，嘿，就认为了不起了。不去，下场来比试比试。秀娘心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姑娘站起来了，是，您不行，我大哥，甭说哥哥您一个人，就是你们爷仨全过来也白搭。那于大爷心里明镜似的，晚娘老剑客爷倾囊相赠，那玩意儿，这武艺通玄了，我才不丢人现眼呢。于大爷一乐，嘿，爱练你们练，爱比你们比啊，别算上我。于大爷心说，我不能这么大岁数，我在这姑娘手里头。佟林来了，换剑联姻，下回再说。